分开的原因呢，我觉得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心相爱的话，是不会输给什么外貌啊、距离啊，不会输给身高、年龄，也不会输给前任、小三，不会输给别人的流言蜚语，不会输给爸妈的反对的。可能最终我们输给的是不珍惜和不努力吧。 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她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她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中的十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药物机在那站，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死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都在两个村当书记呀？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九六九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三八红旗手标兵，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王淑芳，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2016年度三八红旗手标兵，他是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领军人物，曾带领团队不舍昼夜，坚持在北斗系统科技研发的一线。提起现在已经是领先世界的北斗系统，王淑芳难掩内心的激动。

不要因为单身就自暴自弃，暴饮暴食，自我放弃。你喜欢自己胜过你爱任何人，不要因为没有人要就觉得哎呀随便了，不用在乎了。相信总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纵容你。他可能不是天生的好脾气，但是因为害怕失去你，所以呢宁愿把你越宠越坏。所谓的性格不合都只是不够爱的借口。 到底是什么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又来折磨。你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丈量我力气，拉扯是多力，芳草无尽，曾经想看量不明，如今化乌云，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 即日起至三月底，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都可享受整车长达五年的质保。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

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

己，忘记他，等于忘尽了欢喜，等于将锁铃也锁住，苦痛一起，从来只有他。 寂寞的夜里，你终

信仰，心中理想 Windows 酒吧，最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 右边的太阳